暖的，胃很舒服，多种的营养物质啊，全面保护到我们的身体。春季特别活动，三和还送紫砂养生杯，紫砂内壁泡茶得原味，不锈钢外壳精致漂亮，手拎礼盒袋三和羊奶就能免费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杯子数量有限，4007106108，4007106108。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操抹书见韩遂，曹操和他手下的谋士定了一计，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呢写的是若明若暗，把这个信呢涂了个乱七八糟。马超一看这个信就多心了，他认为韩遂有通敌之嫌。韩遂一听挺着急呀，说贤侄啊，我帮着你来报复仇，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封信呢我都没看明白，是不是曹操把草稿寄来？马超一听冷笑一声，那根本不可能啊，曹操尖角过人，他往外寄信怎么能够寄草稿呢？这玩意儿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韩遂一着急，哎，有了，你不是说我这里头有什么弊病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心地。怎么看呢？我把曹操叫出来，把他叫到阵前，你呢有打门旗下飞马而出，你把曹操刺死在阵前，这不就完了吗？我心里有没有鬼啊，这是最好的个验证。马超一听，如果要是那样，您不枉啊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韩遂一听就这么办了，当时把人马带出去，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告诉曹操，说韩遂请他到阵前搭话。时刻不大，只见曹操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骑马匹，为首的一人正是大将曹洪。曹洪催马到阵前，离着韩遂呀、啊、还有好远呢。曹洪在马鞍桥上一欠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吧？丞相告诉您是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说完了啪一拨马头，曹洪领着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的马鞭这么一扬，哎，那意思你说的是什么呀？可这几句话呀都让马超听见了，马超气得直咬牙呀，好啊韩遂，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这封书信，你们两个都做好了扣了，怪不得呢，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那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我呀。想到这会儿，马超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是宁枪就刺，刺谁呀、啊、刺韩遂。韩遂手下的众将赶快解劝，一直把这二位给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的是顿足发誓啊，一劲儿直起誓。我说马超贤侄，我对你绝不会亏了良心。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 气哼哼地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的几位大将侯玄、李堪、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我说将军呢，您何必受马超这气呢？马孟起自持英勇，是目中无人呢、啊，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您帮着他打曹操，就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也不会感念您的恩情，也不会纪念您的功劳啊！我看咱不如去投曹丞相，啊？韩遂一听，不不，那怎么能行呢？我与孟起之父乃八拜之交，嗨呀！马超既不念旧，将军您又何必枉自多情呢？韩遂听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现代的话来说呀，他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回事呢？跟曹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投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打下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就是这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时啊还解释不开。如果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自己也不是马超的对手啊。所以现在韩遂心里头是进退两难。那么以你们之见，我看呢，咱们就投曹公。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都说，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公通个信儿？我去。杨秋站出来，您写信吧。韩遂呀，被迫无奈，你看我怎么跟马超解释，他也不信了，只得如此了。韩遂就给曹操写了封信，杨秋拿着信来到曹营。曹操一见信，喜出望外，他当时告诉杨秋，你回去跟韩遂将军讲，只要能捉住马超，我封韩遂将军为西凉侯，诸将有功，我一定是按功行赏。最后约定今晚三更天在韩遂的大营是举火为号，生擒马超。杨秋辞别了曹操，回来跟韩遂一说，韩遂一听，这很好啊，怎么才能把马超捉住呢？就咱们几个人全算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杨秋一听，那不要紧，不能力敌可以智取嘛，您摆上一桌酒席，请他来议论军情，这不就行了吗？是个办法。韩遂吩咐在他的大帐后边堆起柴草，干什么呀？点火为号吗？火光一起，曹兵好来接应啊。韩遂领着他这几员将正趴在帅案这儿商量呢，杨秋紧着叮嘱我说，将军呐、啊，可事不宜迟啊，是迟则生变。杨秋这变字刚这么一出口，啪，帐帘一挑，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在外边听了半天了，谁呀、啊？马超。这马超也有觉得，他蔫巴当的一声没言语啊，挎着宝剑悄悄的走进了韩遂的大营。谁拦挡他呀？西凉主将第一把交椅。再说韩遂要降曹，这是个秘密，只有他身边那几个亲信将佐知道，别的将校全不知道啊，还以为马超找韩遂研究什么事儿呢。马超站在帐帘这这么一听，什么举火为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哦，要捉我呀！他抽出宝剑就闯进来，胆大恶贼，胆敢叛我！话没说完，唰，照着韩遂就是一宝剑。韩遂手里什么没有？哎，他用手往外这么一躺，哪有用手躺宝剑的？咔哧，哎呦！当时韩遂左手就被斩断了。疼得韩遂差点昏过去，他周围那几员将士伸手拉剑，有的把宝剑拉出来，有的拉了一半。只见马超一抬手，咔嚓扑哧，梁兴、马完的人头就落了地了。当时帐内帐外是一片混乱，就把马超给围起来了。那当然，人家韩遂手下的那些军校都不让了，你把我们元帅手给斩断了，这还得了吗？马超是力敌众将，正在这儿杀着，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接应的人马来了， 东西南北曹操是分兵四路啊，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这时候呢，庞德、马岱领着人马也来了。马超把宝剑还下，提枪上马，一场鏖战，曹家军校有的是被马超给杀破了胆了，瞅见他就有点眼晕呢、啊。这么多将校围着他，就像围着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马超手中那条亮银枪，好像出水蛟龙，粘住死，碰着王，碰一点骨碎筋伤。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哈！”噗，一枪挑李堪于马下。最后他带着马岱、庞德往外杀，终于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往西北败下去了。曹操一听，什么？马超跑了？不行，给我追，一定得把他给我追上，必须把马超给我捉住。如果有人拿马超的首级来，我就封他为万户侯，赏万金呢、啊。如果要是能把马超生擒活拿，我就封他为当朝一品大将军。你说曹操下了多大的本钱得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马儿不死，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所以曹操是不惜一切代价呀，要活捉马超。不是说穷寇莫追吗？曹操这回一反常态，下了狠心了，必须追。马超上天你给我追的凌霄殿，入地你就给我追的水镜宫去。哎呦，曹兵把马超追的这苦哦。最后这位马超将军带领着庞德、马岱只剩下30几个人跑到陇西去了，就是现在的甘肃西部。曹操复得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的降兵降将。最后曹操问慰了韩遂，韩遂已经成了残废了。哎，虽然成了残废，曹操说话也得算数啊，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是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侯选和杨修镇守渭口。这渭口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东。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啊。就在这时得到了禀报，说马超啊已经逃到陇西去了。嘿嘿，曹操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到底叫这个马儿逃跑了。参军杨阜过来：“哎呀，丞相，可不能叫马超跑掉啊，马超深得羌人之心呢、啊，他在西凉州一带影响非常大，如果您要把他放纵走喽，将来陇上诸郡恐怕是难属国有了，那就这一带呀、啊、都得归人马超。”曹操心说：“我何尝不知道啊，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派将穷追呀、啊。”哎，曹操听到这儿摇了摇头：“我不是不想追马超，我想亲自去捉拿他，不过中原多事，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呀？”曹操心说：“对了，我光顾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呢？”曹操在这儿战马超啊，那心里头一直不怎么踏实，所以现在他就不能再追马超马孟起了，赶快给大家贺贺功，然后留下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这众将就都明白了，庆功酒就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呢？干嘛缓缓渡河呀？曹操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故非一道。老夫领着人马到潼关，要当时我这么一分兵，就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各个要路咽喉口，渡河的河道他都得给我堵死，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摆粮车、铺甬道，我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 我让他的人马骄傲起来，然后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丞相，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都大笑一回，这是怎么回事？嘿嘿，列公不知啊，西凉路途太远，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不过我不好剿灭。这么远我怎么打呀？他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后患了。再说他人马都到了潼关，粮草怎么办呢？他运粮就困难了。那么他人一多，心就不齐呀，互相猜疑，容易离间。所以我这才抹书进韩遂。哎呦，众文武一听，举杯高呼啊，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曹操听到这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是哈哈大笑，这神气又来了。曹操这次大败马超啊，是用了不少的心机，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呀，也有几个原因。马超要不能败，他败在什么上了？第一，他是有勇无谋，他光知道打呀、拼呐、杀呀，一味冲杀，谋料不济呀。第二呢，他身边没有能人，就是没有智囊啊。武将作战，你没军师哪行？第三呢，马超多疑，他疑心特别大。本来马超和韩遂是合兵灭曹啊，给他父亲马腾报仇。这合兵一处，你管合兵不行，心得合呀。要想协力同心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马合套嘛。俗话说，三人要同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合作者心合比什么都重要，就怕互相猜忌多疑啊，那可贻误大事。曹操这次抹书见韩遂，就利用了马超这个弱点。其实马超就是没这些弱点，他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论军事才能啊，马超比曹操那差远了。曹丞相在长安城这会儿歇兵几日，派夏侯渊镇守长安。夏侯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张名纪，字德荣啊。他建议曹丞相让张继协助他守长安，曹操是欣然同意啊，当即封张继为京兆尹，去镇守冯翊。这京兆尹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相当一个郡守。这冯翊在哪儿啊？冯翊是个郡名，他的郡治在临晋，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他所辖的面积可不小。什么韩城、黄龙以南呐、白水、蒲城以东啊，以及渭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这儿管。当然，由夏侯渊是总领这一带等处了，那是曹操的心腹啊。把这儿安顿完了，曹丞相是班师回朝。那个汉献帝听说曹丞相平灭了西凉，打败了马超，汉献帝是出城相迎啊。接出40里地来，摆开了全副銮驾。献帝在曹操马前敬酒，然后是挽缰扶镫而行，一手啊拉着马缰绳，一手给曹操扶着马镫走那么几步，以示尊敬。随后到朝中大宴文武，给这位曹丞相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贺功。曹操从此是声名大振，称得起是名震中外。打这儿起，曹操每次上朝是暂拜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荣如汉史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荣誉比当年的萧何还大呢。什么叫暂拜不明啊？古代大臣一上朝见皇帝十里，旁边得有唱礼的，曹操给免了。入朝不趋呢，他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向前十里了，见履上殿， 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当进殿堂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哎，现在曹操就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这么说得了，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了，从此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曹操啊是深居简出啊，经常把他的亲信文武招到相府饮酒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襄，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进兵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建立王霸之业。早有探报禀报了汉中的张鲁，可把张鲁吓坏了。张鲁听说曹操平定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他本来就很紧张，他想曹操是不是有取我汉中之意啊？我这正要称汉中王呢，这可怎么办呢？他跟他手下的将佐这么一商量，有了，我呀先把西川得过来，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我找个退身步，然后可据曹操。张鲁打定主意了，这消息啊让西川刘璋知道了，把刘璋吓得够呛。刘璋暗弱无能，这人怂着的呢，一听说张鲁领兵要发他的西川，吓得他当即把文武全给招来了。你看刘璋这惨相，脸也黄了，眼也直了，手也凉了，他问他手底下的人该怎么办。座上一人没等刘璋把话说完，他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主公不必担忧，小小张鲁何足挂齿啊，我有一计可使张鲁不敢正去我西川，他连正眼往这看一眼都不行。说话的这位是声若铜钟啊，好亮的嗓门啊。这位这长相可有点怪，站起来个量不太高，头似爵，那脑袋呀就像刨地的那爵头一样，眉横一字，一字眉下一双大眼扁眼珠子，塌鼻梁子，这鼻梁子塌的几乎快跟脸一边平了，那嘴比别人的大一号，而且他还好撇着，两个耳朵微微有点往前扇风。大家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刘璋手下的别将，此人姓张名嵩，字永年。这别驾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当时啊刺史巡视的时候一个助手，和刺史啊同乘一车呀，所以叫别驾。刘璋听了张松这几句话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可破张鲁。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员皆为所灭，晋又破马超，天下无敌啊，主公您可以备进献之物。张松不才前往许都，说曹操兴兵取汉中，以图张鲁，张鲁拒敌不暇，何敢复溃我蜀中也。曹操一打汉中，张鲁还有功夫取西川呢，他就自顾不暇了。刘璋一听喜形于色呀，妙计妙计，当时准备金珠细软，预备了好多厚礼啊，派张松到许昌求兵。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 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知识物，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山遥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璋派张松到许昌求兵，张松动身的时候暗暗把一张西川地形图塞在袖筒里了，然后带着人由打成都出发，就奔许昌来了。早有探报报进了荆州，说西川张松带着厚礼进许昌拜曹操去了。诸葛亮当即挑选了几个精明强干的士卒，让他们乔装改扮进许都打探。张松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飞止一天，来到了许昌，先到驿馆安顿好了之后，怀抱名帖见曹操。一连三天连曹操影都没看见。每天早起，张松吃饱喝足之后，抱着名帖往相府那儿一站，站到晌午，回到驿馆吃午饭，休息会儿，接着上相府那儿站着去，站到掌灯，回来吃晚饭。不用说见曹操啊，那相府的台阶儿，人家都不让他登，这可真是宦门四海啊。再说张松那相，相貌不出众，衣服也不压人，谁也看不起他。那把门的门军告诉得很清楚，你要想见我们曹丞相，甭说见，我们给你往里边通禀一声，我们不得跑半天腿吗？您哪位啊？我们大门这儿不种高粱，二门不种豆子，跑碎了靴子鞋袜子，我们不得自己花钱买吗？啊，说着把这手往外这么一伸，出门在外的办事儿，你得明白事儿啊！死么塌眼的，上炕认的枕头，下炕认的鞋，你还想见大人物？就你这个，你家里熬着去吧啊！头两次张松没明白，回到了驿馆，问他手下人：“我说曹操门口这些人，一个个直目瞪眼撇着辣嘴的冲我总伸手跟我抓挠，这怎么回事？”嗨，他手下人一听都乐了：“大人，人家跟您抓什么挠啊？那怎么回事？那是跟您要门包呢。”张松不明白这套，什么叫门包啊？贿赂。哦，张松微微一笑，感情曹操周围也实行这套啊。曹操不是治军严整治政有方吗？嗨，那是开始的时候还没成气候呢，现在人家曹丞相统一中原， 就不拘小节了。 哎， 好吧，明天我准备几个门包。第二天，张松包了几个小包，到了曹操的府门前，本本本往过一递，嘿，比灵丹妙药都灵。当时是笑脸相迎，请张松门房入座。那时候没有传达室啊，有个小门房，给倒了一杯茶，让他在这歇会儿，马上就给通禀进去了。钱能通神吗？所以过去说有钱能买鬼推磨，这贿赂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小可以丧身，大可以丧国呀。张松坐在这儿不住的点头，工分不大，里边传出话来了，说丞相有请。张松站起来整了一整冠，捋了一捋髯，掸了一掸靴子上的尘土，大摇大摆地进来见曹操。一见面啊，张松久闻其名，没见过这位曹操。看曹操戴金冠，穿红袍，留着短须，不是一部长髯吗？嗨，在潼关那不是弄剑割了去了吗？最近又留起来的。曹操一看张松啊，呵，这腻歪，心说这人怎么长这样。你是什么人？张松，张永年，参见丞相。你主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禀丞相，西川路途艰险，贼寇窃发，不能通进。我们那儿一是道远，二路上不太平。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中原，有何盗贼？你不知道吗？我把所有的盗贼全灭了，我这是最太平的，哪来的贼呀？张松摇了摇头，丞相此言差矣，现在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他们至少带兵也有十几万，岂能言太平二字？几句话说的曹操老大的不高兴，他又上下打量打量张松，看张松形象猥琐，相貌不扬，居然敢直言顶撞他曹丞相，曹操老大的不痛快，站起身来，啪，把袖子这么一甩，进后堂了，把张松给干这儿了。左右站着几个谋士看了看张松，哼，你这个人真怪，你是西川的使臣，身为使臣，你应该知礼呀，你怎么敢顶撞我家丞相？幸亏呀，丞相看你这么老远来了，没好意思怪罪你，我看你呀，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张松站在这会儿，伸手摸了摸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西川地形图，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本来张松把它带来想献给曹操，哪儿屯粮哪儿伏兵，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啊，千金难得呀。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置酒款待，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嘿嘿，张松一想，这倒好啊，看来这个曹孟德呀是徒有虚名啊，我呢也白费了一片苦心。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厅堂上这几个人呐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哼，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风尘来的，不然就把你治罪了，你呀，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快回去吧。张松这气，他把厅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冷笑了一声，我川中无谄佞之人呐。这话刚说完，就在厅堂下怒恼了一位。哎，张松何出此言？如川中不会谄佞，难道说我中原有谄佞之人不成？ 这产宁是怎么回事？就是斜肩谄笑，花言巧语，奉承拍马，当面说好话，背后耍阴谋。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人家不爱听了，哦，你那儿没有，我们这儿有吗？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襟儿，是走进了厅堂。张松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此位仪表堂堂啊，就看他生的是丹眉细目，貌白神清。张松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微微一笑，余下不才，姓杨名修，字德祖。哎呦，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祢仲平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那祢衡服过谁啊？他亲自跟皇祖说过，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感情就是这位啊。杨修的名气很大，说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舌辩之士，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杨彪之子。张松想，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治世仁人。想到这儿，冲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哦，久仰久仰，能在此幸会，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张先生过奖了，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来，咱们外书房一叙。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才学很高，但是他可有点小毛病。什么毛病？他爱骗财啊，就是有意无意的总爱在人前显摆显摆，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他就觉得张松这个人不一般，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是话外有音，语带讥讽。杨修啊想治治张松，说着话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分宾主落了座。啊，张先生，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你很辛苦。张松摇了摇头，呵呵，我奉主之命，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哦，张先生，我久闻西川，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得好，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德祖先生，您今天既然下问，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蜀为西川，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旅言不断，田肥地茂，遂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是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鸡，天下莫可及也。呵，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他不是夸，西川这地方是真美。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国富民丰，安居乐业，哪儿也比不上这儿。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叫天府之国。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不单富足，而且地势十分险要，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呀。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谁都想得这地方，但是他可得不去。 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不像刚才了，啊，沉着个脸，脸上带着不悦之色。现在这几句话呀，把杨修给说高兴了。哎呀，张松先生，我请问你，蜀中人物如何呀？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可是你那儿都有什么能人呢？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他是面现得意之色。德祖，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武有伏波之才，一有仲景之能，不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其能尽数啊。你不是问人物吗？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要论文才，那得让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士，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等。吾有伏波将军马援，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仲景是谁？就是张基，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君平呢，就是那位严先生，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张松告诉杨修啊，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刚才坐的这会儿那神气可挺大呀，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他微微一笑，哦，永年公，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哎，我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之士，动一白鼠啊。张松何足一论，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公在西川身居何职？哎呀呀，更提不到了，我是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啊，就算滥竽充数吧。哎，张松一想，杨修问了我半天了，我也该问问他了。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啊，杨修一拱手，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哦，哎呀呀，张松吃了一惊啊。他这一吃惊啊，杨修觉得很奇怪，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跟他报了官衔了，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永年公，您这算何意啊？杨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张松远居西川，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您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司空杨震之孙，一门出六相三公，世代簪缨啊，您怎么不辅天子立庙堂，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哎呦，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修是满面羞惭啊。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他为什么害臊啊？人家张松揭了他的老底儿了，说你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尤其是你父亲杨彪，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李傕郭汜把朝廷闹得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了。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后来呢驾幸许都，就把皇帝呀、啊、给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呵，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人家杨修啊本来是掌库主簿啊， 主管军政钱粮，那是个重任呢、啊。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要按杨修来说，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他快赶上秘书长了。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快把他给说没了，他脸上能挂得住吗？杨修强作笑颜呢，勉强笑了笑，哈哈，永年公，我在相府随居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放，故就此职啊。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对我也重用了，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张松一听，算了吧，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就会玩权术，对你呀、啊、绝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是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什么我家丞相无才？来人呢，杨修一招手，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把书箱打开。家人把书箱打开了，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由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捧到张松的跟前，永年公，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说着把书递给张松，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孟德新书。哼哼，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不错，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样，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是一篇一篇的掀，是一篇一篇的看，由头看到尾，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此乃抄袭之作呀，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只能满哄足下。哎呀呀，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哦，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啊？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从来没公开发表过。永年公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你这不是骗我吗？怎么，杨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信吗？我当然不信。那好，你拿着这本书，我给你背诵一番，你听听。呵，杨修一听悬了，就你刚才过目看了这么一下，你就能背下来？好，杨修也赌上气了，他把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请功背之，你背背我听听。张松坐在那儿，眼观鼻，鼻着口，口问心，不慌不忙，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儿不少，汤汤汤，全背下来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

瑞麟羊奶开春特惠，适合价89元一盒，买三盒就送紫砂杯，送货上门满意再付款。最后再提示您，本档节目紫砂养生杯的赠送名额还剩下不到13个了，不管是想要尝试羊奶的朋友，还是想要免费获得紫砂杯的朋友，都不要错过这一次机会。最后10秒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交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张松坐在那儿，把孟德新书是从头至尾，一篇不缺，一个字不少，全背下来了。杨修啊，傻了，张松这什么脑子？电脑吧？哼，后汉时期没电脑。神了，一目十行过目成诵啊，走马观碑不及张松啊，想不到西川竟有这样的人才。哎呀呀，刚才张松说的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才在西川呐、车载斗量啊，有的是。这可真是古怪形容易，庆告体貌书啊，雨清三峡水，目视十行书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方才杨修慢待了人家张松，太失礼了，给人家道个歉吧。杨修想到这儿，把书往转上这么一放，恭恭敬敬给张松施了一礼。是方才杨修少礼，请公莫怪，永年公过目不忘，真乃天下之奇才也，我当再见曹丞相，请您在这儿少坐片刻。我呀，在我们丞相跟前推荐推荐您。说着，杨修吩咐家人准备酒菜，您先一人坐这儿喝两杯，我是去去就来啊。说完了，杨修夹着这本孟德新书就奔后堂来了。一见曹操，哎呀，丞相，是方才您在厅堂之上为何如此慢待张松呢？ 哟，曹操一愣，心说杨修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个事儿来了？ 张松在见我的时候你没有在，他说话语言十分傲慢，出口不逊，我故慢之，我白搭理他，这个人太狂妄。哎，丞相，当年您都能容得祢衡，为何容不得张松呢？ 杨修这话问得对，说当初祢衡敲着鼓骂你，你都能容忍了，今儿干嘛对人张松这样？ 德祖，那不一样。丞相，有什么地方不一样？祢衡有真才实学，他写过好多文章，而且传播于当今呢。我问你，张松会什么呀？ 哎呀，丞相您不知道啊，张松可是一位奇才呀。 方才张松在厅堂上顶撞您，我也听见了，我也很不高兴，我想把张松带到外书房说几句，叫他听一听，我训导他一番，没想到让人家把我给说了。这个人说话口若悬河呀，我看此人伏隐诸姬，胸藏锦绣，博闻强记，世所罕有啊！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那脑子都神了。您看这个，说着杨修把那本书捧过来了。曹操一看，这是自己写的呀，《孟德新书》啊，你给他看过吗？我给他看了，他只看了一遍，人家就全记下来了，而且由头到尾给我背了一遍，是一个字都不差。他说这本书啊。杨修不好意思往下说了。曹操一看，哎，德祖有话说下去。他说这本书怎么样？他说这本书，哎，何必这样吞吞吐吐，你就说嘛。丞相恕罪，只管讲来。张松说您这本书是抄袭的，这不是您写的，这书啊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著，就连人家西川的3岁儿童皆能背诵啊！啊，拿来我看看。曹操伸手把这书接过来，这自己写的呀，一笔一划呀，怎么会抄袭的呢？竟有这等事，岂有此理！杨修一看坏了，丞相生气了，丞相您别动怒，我也不信。这怎么能是抄袭的呢？我就让张松背，可他就背下来了。您想，哪能这么快？就是一目十行，也记不了这么扎实，真是神人，奇才。杨修的意思是想给曹操消消气儿，您别生气，我不相信这是抄袭的。不过我很佩服呢，张松这头脑。但是他这一说呀，曹操听反了，听那意思好像是这张松啊看过兵书多次，那么拿过曹操这一看呢，马上啪啪啪就能背下来，合着我这还是剽窃来的，难道我著的兵书与古人暗合？曹操越想越生气呀，三把两把把书扯碎了，吩咐从人烧了。曹操这兵书烧得太可惜了，其实啊曹丞相还真不是抄袭来的，他确实参阅了大量的兵书战策，根据自己实践作战经验写成了这么一本书。就因为杨修这一偏才，张松这一怄气，曹操赌气把这本书烧了，所以曹操的军事著作呀只留下些残篇，很不完整啊。当时曹操烧兵书啊，把杨修疼得直跺脚，他想从那火盆里把那书抓出来，那来不及了。曹操一看，哎，德祖你不必阻拦了，烧了算了，不但把这本书烧了，连底稿全烧，好嘛，连根撅了。丞相您干嘛赌这么大的气？我说这个张松啊脑子确实是好，算了，你别再夸他的脑子好了，我本来想把张松赶出许昌，既然你说他过目成诵，一目十行，有这么大的才学，那好，明日你领着他到教军场看老夫操演人马，让他见识见识我那盛大的军容，随后再把他打发走，打发他回去，让他给刘璋带个信儿，等老夫下了江南之后就来收取西川。杨修说了声遵命就退下来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杨修陪着张松来到了教军场。到了教军场，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好大的气派，曹操今天点齐了虎卫雄师50000，布满了大半个教军场啊，那是盔甲鲜明，衣袍灿烂，金鼓震天，戈矛跃日，四面八方旌旗扬彩，人马腾空。 曹操高坐在点将台的正居中，左列文官，右排武将。曹丞相怀里抱着令旗令箭，手捻长须看了一眼张松。嗯，曹操一愣，怎么了？只见张松站的那会儿是斜目而视，看着曹操这些军马呀，都没拿正眼看。曹操一点手，把张松叫过来了。张永年，如川中可曾见过此雄虎之师？你们那儿有这样的威武的人马吗？张松冷笑一声：“我蜀中不曾见此兵革呀，待仁义之人。我们西川讲仁义，不讲穷兵黩武。”呵，曹操一听，腾这火就上来，气得脸都有点变色了，手捻长髯是怒目而视，瞪着两个眼睛瞅着张松。张松啊，脸上没有丝毫惧色，一点也没害怕。急得杨修在旁边冲张松指使眼色，那意思：张先生，您可不能这样啊，你触怒了曹公，他就把你杀了，你赶快客气客气吧。不管杨修怎么打手势使眼色，张松啊一眼都不瞅他，对曹操是白眼相还呐、啊！你瞪我不是吗？我也瞪着你，这叫臣不辱命，外交官嘛就得有这样的气魄。你唬谁？曹操一瞧，呵，行啊，这张松有点胆量。哼，我是天下鼠辈如草芥，大军到处战无不胜，攻无不取，顺我者胜，逆我者亡，如芝之鸿。你家曹丞相的厉害你知道吗？张松听得这会儿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取，张松素知啊。丞相昔日培养共吕布之使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与周郎，华容封关羽，革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此计无敌于天下也。这张松在广听大众的面前，他把曹操这些丢人现眼的事儿都给说了。曹操气得差点来个倒折虎，趴在地上，气得他大叫一声：树如烟杆接我短处。他喝令左右将张松推下点将台，斩首。且慢，杨修过来给拦住了：丞相斩不得呀，松虽可斩，乃从蜀道而来入贡，若斩之恐失远人之心呐、啊、人家这么大老远来入贡来投您，您把人给杀了。边远的那些人听说之后，谁不伤心呢？谁还来投奔您呢？曹操怒气未消，吩咐一声，将狂徒张松乱棒打出，一顿乱棍把这位张先生由教军场给打出来了。张松回到了驿馆，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囊，气得晚饭都没吃，半宿没睡觉，天还没亮把跟随他的从人都叫起来了：走，咱们离开这地方，收拾东西连夜出城。来到城外，张先生为难了，怎么办呢？我就这样回西川，我见刘璋说什么呀？在刘璋的面前夸下了海口：汉中张鲁不是要娶我们西川吗？我说他娶不了，他连正眼看一眼都不敢。为什么呢？我可以把曹操请来，现在可倒好，让曹操用乱棍把我给打出来了，你说我这趟这不白来了吗？他站在路边这儿发愣，手下的这些从人一看：张先生，您在这儿想什么呢？咱们起的也太早了，要走也不要紧，等着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完早饭咱们再走啊。嗨，你们别说了，咱们一刻也不能在这许昌耽搁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呗。张松嘴里说着回家呀，可

在荆州的时候，他不是跟刘备说了吗？说您要是取西川的话，我有两个好朋友可以做您的内应，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孟达，这二位都是张松最知心最要好的朋友。张松想办了这么一件大事，得先跟好友说一说呀。那么这种隐秘的事情呢，只能和自己最知心的人去谈。他就奔法正这儿来了。法正字孝直啊，他原籍呀、是扶风郡的人士。这扶风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游前线以南，秦岭以北。法正这个人很有才学，也特别能讲。他听说张松回来了，正想要去问问他这许昌之行呢，现在一听说求见，法正赶忙把张松给让进了书房。哎呀，永年兄，这次你可够辛苦的呀。怎么样啊？到许昌见着曹操了？张松一听，嗨，算了吧，孝直啊，不提这曹操啊还好点，一提他呀，我这气就把他移出来。怎么回事啊？曹操难得说慢待了永年兄，哎，他慢待我倒是个小事啊，我看曹操这个人是轻邪闹事，此人只可同忧不可同乐呀，跟他同患难行，你想跟曹操同富贵啊，没那事儿。曹操现在大器未成，真等成了气候那天，谁跟他同甘共过苦，他准把谁给收拾了。我先听听他怎么样慢待着你吧。张松就把自己到了许昌之后，曹操三天没见他，他那门上人跟张松要贿赂，张松怎么反难的杨修，如何在教军场当着曹操的文武，把曹操那点老底儿给抖搂了一番，全说了。嗨，法正一听，永年兄，你这个脾气也够暴躁的呀，何必这样呢？哎，不能不这样，应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曹操如此轻慢我，我还跟他客气啊？那么后来呢？嘿，这就归到正题上来了。我回到益州来啊，没见刘璋，先来见兄长你，是因为有要事相告啊。我回来的时候绕道荆州，是这么回事。他就把这个西川地形图献给刘备的事情说了，刘备如何宽仁，也跟法正讲了。正在这时候，连龙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个人，和张松啊正跟法正这说的有声有色的时候，突然外边来了一位，两位都吃了一惊啊。仔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孟达呀。孟达字子庆。孟达进门就笑了，哈哈，二位刚才说的那么热闹，怎么我一进来不说了呢？有什么事情隐瞒我不成吗？哈哈，哪能哪能，子庆，瞒谁也不能瞒你呀。不但不能瞒你，我们商量完了之后啊，还得去找你当面相告呢。哎，孟达兄，我们刚才说什么你听见了吗？哎呀呀，我又不是顺风耳，怎么能听得见呢？那你就猜猜我跟孝直在说什么吧。真让我猜吗？是啊。好，如果我要猜中了，小弟认罚。那我就猜一猜，我猜你们二位正在商量献益州的事情。哎呀呀，这还了得，一言被他猜中。哎，子清，你说咱把这益州应该献给谁？永年兄，别看你跑了一趟许昌，你是一番好意呀、你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想到许昌请来曹操曹孟德，北拒张鲁，可是你这趟去得很失望，曹操一定会慢待你。那么贤弟你呢，准是绕道奔了荆州，在那儿见到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呀。我说要献益州啊，只有献给皇叔刘备。哎呦， 让孟达这几句话说的法正和张松啊是拍掌大笑，张松双挑大指啊，子庆你真是神人啊，你太知我了，我的心里像看见了一样，这真是三人同心黄土成金呢、啊。不说这个了，永年你打算怎么办呢？我明天去见刘璋，保举二位为西川使臣呢、啊，到荆州请刘皇叔入川。法正孟达一听这个主意倒是不错，不过永年兄你可要留神呐、啊、你一说刘璋肯定能听进去，也可能让我们两个人做使臣到荆州去接刘备，可有一样，防止他人出来见阻，就是拦挡。张松笑着摇了摇头，二位兄长请放宽心吧，刘璋昏暗先入为主啊，谁第一个跟他说的他信谁，别人说的再正确他也犯合计，要不怎么说昏暗呢？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小俊啊，小俊， 哎，来了 ，哎，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哎呀，说好了，你该来了。 哎，我听说呀，这个女孩特文静， 太文静了。 哦， 她连像都不带出声的。哎， 哦， 来了。 谁信呐，郭达喝了三天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 来了 啊，来了， 这就是小蔡。 哎，小蔡同志你好。 你哟，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老成哪样了？哎，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晕菜了你，咱俩小时候是一学校的。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菜包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眼神啊？ 啊， 那是悠子他爸。 他爸呀。 啊， 这可笑吗？你过来。 哎， 不是说特文静吗？ 啊， 怎么这么闹得慌？ 刚见面有点激动，慢慢就静下来了。 啊， 你别那么笑啊！ 啊， 老爷子看你闹得慌。 哟，那什么，人不在，我先走了。 怎么叫人不在啊？我不是人吗？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您儿子。 哎，儿子不在，还有老子吗？来来来，小蔡同志，我们俩先谈一谈。 跟您谈。 他这怎么了？ 吃多了。喝口水。好了，谈吧。 谈。他老咯噔咯噔的，我没法跟他谈。 不乐意了。 说点好听的。 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想给把把关。 啊，对， 我们还都年轻，没怎么结过婚，初学乍练的，请你老多包涵。 怎么这么别扭？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不会说少说。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他是想请教请教您，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 哦，我当年，好，那我就说一说。 您说，您说。 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哎呀，1999来着。对，1949我们是一见钟情啊。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哎呀，就像你一样，又天真又可爱，不像现在有些女孩。那个头发还没我的长呢。 是， 像你这样的 现在就很难得呀， 带着玩呢。 得，刚才这话算我白说。 不白说， 对不起，你要看着别扭，我再戴上。 来来来，咱俩站着再摘下来吧。哎，我看这样吧。哎，小蔡同志啊，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爱好啊，那可多了去了。平常， 他平常啊，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啊。最拿手的呢，就是那个绣花儿。绣一对鸳鸯啊，绣一对野猪啊。 你才绣野猪呢， 这不是文静吗？ 大爷，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 哎呀，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 真的， 喜欢音乐好啊。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嗯 啊，你就像那个梁祝。 嗯，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go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爸爸爸爸爸爸爸。 行了行了行了，还没过门呢，先叫爸爸。 他先表 小菊啊，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那有我的好吗？ 有大爷，你要想安安静静的呢，我就陪着您看电视。咱俩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您看过吗？ 没有。 那里边说话特好玩。哦，爷爷，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 我没法开心，我 坏了坏了。 那我带您啊上那个游乐场的恐怖城，那里边特刺激，特吓人，里边黑极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听见四周围呀。突然，一只长满绿毛的大爪子，吓死我了！吓得我玩 那呀都是假的，吓唬小孩的， 吓唬小孩的，这个不好玩。 那要不然我带您去玩蹦极？ 哎， 好。蹦极， 对呀，蹦极呀，就是我把您呀领到那个好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我一推你就掉下去了。 啊，我， 您别害怕呀，您那个脚上还拴着皮筋呢，您就这下去了，下来了，下去了，下来了， 下去了，我就上不来了，我。 这就是蹦极呀， 我偏不蹦。我跟你们说啊，谁再跟我说这事儿，我跟谁急。 哎呦喂，您这话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 什么？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他儿子啊，你都有儿子了 啊？ 不，你都有儿子，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 谁起哄了？人家还没结婚呢。 哦， 那就更不像话了。 你老可千万别误会。那小孩吧，他是个孤儿，我看着挺可怜的，我想应该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是我助养的。 好嘛，吓我一跳。 我就没跳。你看看人家小蔡同志多善良啊，啊，多那个什么呀。 听出来老爷子的意思了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不是那个意思啊，虽说你有点啊太活泼了，还是个好姑娘嘛。 真的，谢谢您，谢谢您。那我就先走了。对了，过年了，送您一个小礼物，祝您春节快乐。 哎呀，你看看，再见。哎呀，好， 赶紧打开看一看。 好，看一看。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 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十六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结合女性的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和姚老师继续向大家进行讲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我们接着这个三八妇女节讲的这个有关妇科病这方面的养生保健知识。尤其您在这两天呢给我们大家讲了妇女的三七。 对。 那么如何保健的方法，也就是说您有什么新的见解？ 好的，这个我们结合着三八妇女节我们给大家说了说了比较主题吧一个说呢这个妇女的三七是吧，另外呢妇女的三大件特别是把一些女性朋友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给大家说说原因，特别指出了一些这个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 是吧，实际上这方面呢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是很多的，是吧，我们摘一些呢比较重要的主要的，是吧，比如说还有没有说到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再做一点补充，然后再给大家讲述我们怎么去结合女性的生理特点进行养生保健，好不好？ 好。 要预防来解决这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好不好？比如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醒大家是什么呢，这三大件之间呢有个相互的这个密切的生理联系。这句话怎么讲，是吧，我们把这个现象生理的这个现象就内在的生理之间的关系要把它说清楚，目的是什么，往下听。三大件是一个系统，这个呢它要受到一个脑垂体这个指挥调节这个我们要搞清楚了从临床的表现给我们提示什么这是重中之重那就是一旦你这三大件某一件出现问题，不要单纯的去解决某一件。这话大家不知道听懂听不懂，就是一旦你子宫出现问题了被摘除了，你不要以为是吧完事大吉了，就是这意思。 因为它还会影响到卵巢和乳腺方面的疾病。 就说在点上了这是我们通过实践临床的观察发现了有些人把乳房疾患做了手术了，没想到半年和人一左右什么出问题了，子宫出问题。 对。 有的呢是子宫有问题，或者出现了卵巢有问题了这个时间短则半年至一年，多则就是三两年。 是的，临床上呢这样的例证也不少。 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不要单独的去看，这里边又结合着中医的一个思想叫什么，叫整体观念。 对。 它是一个系统。 就是把妇科这三大件看成一个系统。 是一个整体。当你这个系统被打开缺口的时候不光是缺口的问题，它要波及影响到其他的部件。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 好的，当你这个妇科的三大件其中的一件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其他两件的呵护，因为它还会影响到其他两大件。 哎，这是第一个提醒，它的实际意义。那么第二个，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啊，就是作为女性的生理的特征，你要呢注意啊，维护三大件啊，就是这三大件要同时啊，要注意呵护，不让呢其中的某一件出现漏洞，出现问题啊，进而就全面的保证了三大件这个功能啊和脑垂体共同啊正常的生理活动啊，就提示这两点啊。有人说，哎，怎么我这病连着病着没完了呢？闹完了卵巢，怎么子宫又出现问题了？ 对，子宫出了问题，怎么又跑乳腺上了？ 是的，哦，你听完了这个节目啊，你就知道了，他们是一个系统啊，在保护来说是吧？要全面的保护啊，不能呢让这个病邪攻克了这个某一个件儿。如果一旦攻破了以后，直接啊威胁着另两件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是你出现了一个部件的问题啊，这里面还有一个房子问题。所以有人说有病就是个治呗，都认为啊房是没有得病的时候去房，这是一个误区。当你有了病的时候啊，这个房啊，我们按这个啊，我们讲的子宫啊、乳房、卵巢，哎，大家就看清了，是不是房的这个意义是相当大的。因为往往我们就说大家不清楚这个啊，所以遭致了啊一个又一个啊，最后有的人三大件怎么样全部都瘫痪了。所以这样的教训啊，给我们还未有发生啊这些疾病的女士们，或者某一件是吧出现问题的女士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提示。 给他们敲一下警钟。 是的， 一定要引起他们的重视。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听知识送给大家的是吧，必须得实用的。 对 啊，有实际意义的。 是的 啊，这个提醒是吧，也可能避免了，如果你注意了，那就避免日后许多的麻烦事，一个接一个的麻烦事。 对 它是一连串的，就是拔起萝卜带起泥啊。哦，知道是一连串相互之间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有生理上的联系，还有一个什么 病理上的相互影响。 你看这话又应对了啊。有些人说了，能不能给我们讲具体的可操作的一些这个方法，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就完成啊，完成大家的这个愿望，好不好？ 就是重点给大家讲预防保健的措施和方法。 对，特别针对女性啊。这个我们说了啊，女性作为啊主血啊这个关键，那么说呢，我们围绕这个核心啊，我们去做养生保健这个工作啊。那么我们知道了啊，女性这个血怎么让它正常，那就是有两方面啊。这个血呢，我们说了啊，血得温则行，是不是啊？ 是的。 哎，得温则行。它为什么长这个啊？月经不调也好啊，啊，长块也好，肌瘤也好啊，啊，囊肿也好，这个在中医就一个字儿瘀。如果说俩字儿叫血瘀啊，为什么形成血瘀？就是不通畅了。什么使他们这个血不通畅了？聚起来了，聚结起来了，哎，形成什么？在子宫形成肌瘤。啊，在卵巢形成囊肿，在乳房 它会形成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 哦，这是血瘀。那么血呢是得温则行，哎，一方面注意这个女性朋友注意保温啊，保温啊，一个是呢就抵御外来的寒啊，外来的寒邪，寒则血凝嘛，寒则收引嘛。所以特别是一些啊老年朋友、女性朋友都注意了，这方面特别提醒年轻的女士们啊，都想穿出个身条来，是不是？好美嘛，啊，好美，不是说 光年轻的女士，是吧？人都好美，好美之心，这个人人有之，所以一定要注意保温、健康，哎，这方面的美，这种美才叫自然的美，啊，别来个美丽动人，是啊，很难动，这个就不科学了啊， 对身体就会造成伤害了。 这是血得温，我们提示了，那么血得温。没有得到温得寒，我们说了外部，我们再说说内部的，就是吃凉的啊，吃凉的啊，特别是在女性啊来例假的时候，产后的时候，包括你更年期的时候啊，这时候呢你更应该啊注重这些问题，不要吃凉的。一个是呢从温度上不要吃凉的，二一个呢从这个食物的性，大家没听懂，凉的不就是温度吗？不对，还有一个，这个性质是凉性的， 食物本身带有的这个特性。 对， 嗯， 啊，你看这咱们食物有分热性的，什么热性的？咱们这些调料都是热性的，是不是？都是热性的。哦，我明白，哦，说的是这个性，对，性味的性，啊，不是凉热的那个，啊，是凉的。哎，这两个都要注意，所以这个我们注意，如果我们一旦受了这个寒应该怎么办，是吧？我们有些啊大意了，是吧？忽视了，或者有什么事儿，是吧？这个放松警惕了，这个怎么办？这个我们可以办，这个一会儿我们把它系统的说一说，好不好？ 好。 另一个呢，这保证血的正常的运行，那就是一个气，气滞血瘀嘛，啊，我们如果女性把这两方面，啊，寒则血凝，气滞血瘀，这两个问题，啊，高度注意了，我想呢，许多的妇科方面的疾病，就会什么呢，大大减少，啊，最少减少10%，是吧？六七十，啊，六七十，啊，那么我们现在女性的妇科病要高达多少？ 80%， 啊，我们要提供，啊，要给力的，真正能解决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呢，才算一份重力，才算一份厚力，啊！大家听起来究竟是什么呀？是吧？能解决这么重要的问题呀，是吧？又能康复，又能预防，是不是？那就是，啊，我们的泡脚，哇！大家一听泡脚，是不是？啊，我们知道，对，很多人知道，啊，但是呢，坚持的人，能坚持住的人，不太多，啊，不太多。啊，我曾经啊，在这方面，啊，也受过呢深刻的教义，啊，什么呢？就看见人坚持做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是吧？我们在这个，啊，河南啊，遇见两例，而且能够坚持来的。这个坚持泡脚不是说坚持一年两年，不是，人坚持了一生，所以这个确实不容易。一个呢是我们下到基层宣传，哎，宣传泡脚的时候，一个女士说，哦，泡脚，哎呀，泡脚好。我说你怎么知道好呢？哎，她说我母亲呢，啊，去坚持泡脚。我说她泡多长时间？她乐了，从我记事儿，她就坚持泡啊，我说你母亲多大岁数了？她说80了。我说身体怎么样？嗨，感冒吗？大家都知道感冒吗？那有的人一年感冒过一次，这都不算事儿。人家一生从他记事的时候从来都没感冒过，没有，而且什么病也没得过啊，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我也是通过广播啊，宣传咱们这个自然的方法，一位男士啊，可以说是一位老先生吧，哎，和我交流啊，他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谈什么呢？他说李老师啊，你说这个泡脚啊，是吧？我非常的赞同啊，是吧？这个应该啊，是吧？大力的宣传的，说你做了一个非常利民的好事啊。我说怎么你对这个泡脚那么感兴趣呢？他说我今年70多岁了。他说我老母亲，哇，我就哇一下。我说老母亲还健在？健在啊。我说多大年纪了？98岁了。 哎呀，我说身体怎么样？家务活吧，自理没问题，家务活是吧？做饭呐、洗衣服啊、收拾屋子这些简单的都没问题。哇，我说你太有福气啊！家有老人呢就是个宝啊，是不是？70多岁了，是不是？哎，还有老母亲健在，就谈到了，他就是他母亲，活到98没有得过病，在他印象当中，他母亲没得过病，一直就那么好，啊，而且人家泡脚泡的那个桶，拿桶泡，泡的比较深，啊，我们说没了脚脖子就行了，啊，人家到小腿了。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是吧？啊，除了这个还推肚子，所以我们谈到了活到99，是吧？不到99谁也不能走。这句啊，很多人听起来这是笑话，实际上呢，是吧？不是这样的，就是事实存在的，是吧？没有病不得病，是不是其中也包括了妇科病？ 当然包括了， 对不对？是吧？你看有些人，是吧？这个来例假啊，不注意防寒，结果怎么样？发烧了啊！发烧之后到医院，是吧？一试表，38度多，39度，是吧？然后呢，就一发烧嘛，啊，就消炎呐、输液啊，怎么也降不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实例，这是我在医院的时候，这个有一个女士，年轻的女士，那就是这样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是吧，治疗还不好。后来呢，他说是不是找中医会会诊呢？我去了以后，我第一句我就问他，我说你感冒了，在感冒的时候你是不是来例假了？他说对。好了，就那么一句话。为什么一句话就能把问题说清楚呢？啊，不是说我医术高明，是不是？因为这些呢在医书上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是吧？在汉代就写的，是吧？就写清楚了，这叫什么？热入血室。 嗯， 哎，他没有炎症，你说他怎么办？你西医他化验，你是细菌性发烧啊，还是病毒性发烧啊？啊，细菌的那种抗生素啊，啊，病毒的呢，用病毒灵啊，抗病毒的药啊，结果呢，什么都不是，出现这烧，而且烧还好不了，温度还挺高。说我提倡为什么要中西医结合？啊，就是一个互补，优势互补。后来呢？这个清楚了，原因清楚了，是，那怎么办呢？我说这个啊，人家把这个前人把这个病也说清楚了，而且把方法也告诉我们了，什么小柴胡汤，啊，三副药吃一副就烧就退了，是吧？我感觉到药太神奇了，是不是？就说呢，他没有感冒，他能引起什么其他病吗？啊，不会的，啊，所以有时候中国人对这个感冒是吧？就说哎，谁没得感冒？感冒还算是个病吗？啊，但是，啊，对，啊，有些人来说，啊，我们就不说这些老年人的什么心脑血管病，我们就专门说说女性，是吧？在这月经期的感冒，结果怎么样？有些人是吧，月月感冒，月月怎么样？什么意思呢？就热入血室，他没有得到清理，所以一来例假，哎呀，就感冒的症状就出来了。 就是说来一次月经感冒一次， 很多人呢不知道，看医院看病去是吧，他不会看中医，是吧？ 也想不到看中医。 对，所以你看咱们今天提示了这个，就你来例假血是空虚，然后呢风寒趁虚而入，是吧？为什么发烧化热啊？就这意思啊。所以说啊，我们讲泡脚，泡脚没有感冒，泡脚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这不就清楚了吗？它还会能结成啊什么包块啊，啊什么有肌瘤啊，有囊肿啊？没有啊，那就没有了。所以你不泡脚，特别是我提醒一些女性脚凉的人，这个要格外注意啊，它特别容易得妇科病。为什么说呢？啊，一开始脚趾凉，后来整个脚凉，然后呢膝盖凉，最后怎么样？腰以下都凉，其中包括小肚子凉。小肚子的位置是什么位置啊？这女性朋友比我清楚啊，那还用说呀？小肚子又有子宫，又有卵巢，是不是？寒凝吗？是不是？所以说，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女性脚凉容易得妇科病。脚凉，你比如说 啊，我们可以搁点生姜。我这一直脚凉，而且呢白带还挺重，那你搁点艾叶，是不是？搁点艾叶，这不就解决了吗？泡完脚我们去做按摩去，首先按肾的反射区，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说你看似它简单，但是呢它的内涵，它的科学性啊，以及你泡完脚的时效性，都说明它非常简单。那么什么还跟我们这个女性的生殖有关系呢？是不是啊？肝，这个乳房跟就是肝经所循行的啊，这个要知道跟肝有关系。肝什么？肝藏血啊，是不是啊？还有一个人啊，脾统血啊，所以这个肝脾肾啊，其中还包括这七经，是不是？脾经什么带脉呀、冲脉呀、 人脉呀， 哎，人脉呀，啊，从脏来说啊，你比如说这个例假哩哩啦啦的啊，这是脾气，是不是？这得服什么呢？啊，服这个补中益气。哩哩啦啦造成慢性贫血了，你得吃桂皮丸，是不是？所以跟脾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要是说这个来例假往上走，鼻子出血，这叫什么？逆经。逆经应该从哪治啊？应该从肝上治，是不是？例假呢颜色淡，来的呢还少啊，这说明呢啊你的气血不足，那你还得从脾上治。 说明是血虚， 是不是？哎，你就知道了。所以在按摩当中呢，你看首先我们这个六大处的按摩就有什么呢？第一，泡完脚首先要做肾的按摩，有没有？ 有。 有，是吧？放过来之后呢，脚面上有一个什么太冲穴。 对，肝经的按摩。 你看，肝经的，是吧？这肝经的解决什么呢？啊，解决你的气啊，啊，肝主气啊，是吧？又藏血又主气，它是气血都管，啊，气是百病之源呢，啊，女性同志啊，同胞啊，你就有那个爱生气的业余爱好啊，特别来例假的时候。啊，本来不该发火的发火，本来不该着急的着急，是不是？啊，所以这时候当时呢，你一泡脚，一做太冲的按摩，怎么样？有疏肝理气，而且呢，还把肝火降了。啊，有的人呢不爱发火，但是呢，有火他按憋按气，哎，他不乐意抒发，这个在临床上也和肝胆有关系，是吧？你看这人一看，哎呦，眼圈怎么是青的呢？这甭问，这个人呢不是。这个性格，这个、不爱张扬，这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是吧？ 就是老百姓讲的闷葫芦型的。 哎，闷葫芦型的，所以呢，就是造成了一个肝郁，是吧？肝郁呢，影响了脾，出现了青眼圈，吃点逍遥丸，是不是？哎，吃完了，嚯，眼圈也不青了。 是的， 是不是？哎呀，心情也觉着不那么郁闷了。所以这些啊，中医传统都有非常简单。非常成型的，哎，这个方法现在有些人不用了，哎，有的郁闷还化成热也有办法呀，叫加味逍遥丸，增加丹皮和栀子，也解决了，是不是？ 看看多么简单的方法，啊， 简单吧？ 简单， 是不是？ 但是能解决大问题。 大问题，你耐生气的按摩肝经，是吧？你不耐说话的，是吧？闷气的，你按摩胆经，是吧？实际上按摩呢，就六大处。啊，六大处其中还有什么呢？啊，肾经两个，一个涌泉，还一个太溪。太溪就治月经不调。另外还有呢，除了这个，还按摩三大片。三大片是什么？在脚踝内脚踝下面，这有个子宫反射区；在外脚踝后面有一个卵巢反射区。那乳腺在哪？在脚背。这样我们去泡脚，是吧？去按摩啊。另外呢，把肚子推一推。啊，增强脾胃的功能，气血足了，啊，正气足，邪不可干，是吧？不但你妇科病没有，而且发现这个人呢，通过这样一调，皮肤还好了，是吧？还好看了，哎，红晕了，啊，这个在临床杨老师知道的例证是太多， 对， 啊，不但皮肤光泽啊好了，而且呢，头发还黑了， 是的， 是不是？好了，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自从踏进茫茫人世间，穿过了春天到秋天，我们